勇敢追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 感觉像灌一口冒着泡的快乐， 向前飞无法复制的体会， 唯有你借我这颗。 我要蓝色的，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 让渴望无限的在生长，爱并不只是幻想、哦、 让这世界随着眼睛延长，有想象就有能量在飞翔。 这眼睛延长，有想象就有能量在飞。